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6.1度。冷空气过后，今天本是秋高气爽，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风力不大，天气也逐渐转晴，非常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举止通风。在此提醒大家，气温下降，天气进一步转凉，请注意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一起来关注路况。朋友们，来关注路况。通烟高速进京方向，丁各庄桥西到三汇桥东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呢，咱北京市有重大赛事，在这儿苗山先跟您提个醒儿，2018北京马拉松比赛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起点呢设在了天安门广场内，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庆典广场，全程42公里，比赛时间大概6小时。所以比赛期间呢，部分道路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早上7:15开始到比赛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长安街到复兴门桥东向西方向，复兴门外大街到新兴桥东向西方向，西三环东侧辅路、玲珑路、蓝电厂路，北四环南侧辅路到万泉河桥、知春路、至新东路、学院路、科会路、林翠路、奥林西路、北辰西路、大屯路等比赛沿线道路将会陆续的禁止机动车通行，同时这些道路禁止各类的车辆停放，交通管理部门就提示，请比赛沿线单位和市民提前安排绕行路线。入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水果呢也纷纷的成熟上市。在市区里，为了美化道路环境，绿化部门也在路边种植了不少观赏用的果树。不过呢，近日有市民向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15就反映，这些挂在路边绿化带里的海棠、石榴、桃子 还有银杏、沙果等等这些果实竟频频地引来市民伸手，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果子是不能吃的。距今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南侧有很多名贵的树种，国槐、油松、梅花、海棠等等。金秋时节抬眼望去，海棠果如柴鸡蛋大小，挂在高处的枝头上，但是在树冠中部偏上的位置有一个长约一尺的撕裂痕，明显是有人将这里的枝杈掰断并撕下了侧枝的一层皮。这是居民在采摘过程中太过粗暴，不少人还没等果子成熟就开始用自制的长杆子去打，连同枝叶以及果子一同打下来而造成的伤害。园艺师修剪枝杈要采用专业钳，并对伤口进行涂药处理，如果任由伤口发展可能导致树木的死亡。几天前呢，就有一些网友发现，在离六道口地铁站 B 口不远的绿化带里，有三位中年女士合作摘树上的桃子，网友上传了他们的照片。附近的一名保安就说呀，这绿化带里种的是一种观赏用的土桃，这树天天吸着汽车尾气，还打农药，这桃就不能吃。石榴树因为花期长，果实外观漂亮，成为园林绿化的好树种。在崇文门外大街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绿化隔离带上，没几十米就有两株石榴树，有人也盯上了这些石榴。但是其实观赏树结的果子是非食用果，非但口感不好，还没什么营养价值，有些甚至是不可以食用的。据了解，观赏果树呢，因为在马路两旁常年吸汽车尾气，铅等重金属有害物质也会吸附在树叶和果实上，大量食用会产生腹泻等不适症状，所以根本不应该采摘食用。如果发现有人采摘绿化植被果实，市民朋友呀，也可以向城管执法部门举报，城管部门或根据绿化管理条例的相关法规给予处罚。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些果树啊，咱是观赏用，就不要拿来食用了。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便民方面的好消息。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本周开始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将正式上线试运行，市民朋友仅需通过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开通电子卡业务，即可体验微信扫码乘车的便捷服务，并享受与一卡通普通卡相同的乘车优惠。目前呢，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大兴、平谷等区域500多条公交线路，共计5000多辆公交车均已支持该项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北京公共交通实行分段计价，乘客通过电子卡二维码乘车时，和普通一卡通一样，上下车均需要刷码或扫卡。此外呢，为确保扫码成功，乘客在使用时需注意将手机二维码对准公交 POS 机的扫码处，保持呢约5厘米的距离。当这个屏幕显示扫码成功后，则表示交易完成。如果乘客上下车时漏刷二维码，还可以对不完整交易进行补登。另外，每天早上8点钟，微信小程序还会推送通知，提示用户完成扣款。东城区政府日前介绍，从今年8月底开始呢，北京王府井地区周边的15条道路和胡同全都实现了不停车，打造出全市首个不停车街区，彻底终结了王府井地区周边胡同停车难、停车乱的历史。下面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霍月带来的现场报道。 在王府井周边的北官场胡同，记者看到胡同两边安装了阻车桩，地面上施画了单向行驶的标志标线，整条胡同没有车辆停靠。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胡向军介绍， 按王府井地区原来每天的停车量将近1300辆，而它能够提供车位的呢，将近也就400个车位，所以相当大的停车难的一些问题。 在王府井实现周边地区7条胡同不停车的技术上，从今年4月开始，东城区开始对王府井周边剩余的甘雨、西拉、少九、北官场等8条胡同进行停车综合治理。为破解王府井地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难题，东城区成立了王府井地区停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周边22家停车配套停车场使用状况和8条胡同停车状况进行调查，建立数据库，最终通过共享实现不停车街区。 比如说这个商家他的空置率平时就在20%和30%，那我们就让商户拿出10%到15%的车位，这样不影响他商厦的这个车位经营的情况，而满足于老百姓这一块的一个需求。我们拿出不同的菜单，近的稍微就价格要高一点，远的价格就便宜一些，全时的价格就要贵，错峰的价格就要便宜，多种菜单让老百姓有的选。 目前有9家商户签订了共享协议，提供停车资源630个。 居民的需求统计是598辆，我们的车位的供给率达到了630辆，所以我们从供给的数量完全能满足居民的停车。现在目前的签约呢将近300个，陆续还有老百姓继续 警全员。 从今年8月25号开始，东华门街道还组织社区成立了美丽胡同自管会，全天候巡查胡同秩序，维护胡同整治成果。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苏月说：“ 美丽胡同自管会成员包括社区居民的代表、街巷长、小巷管家，还有保安，就是20人左右这种规模吧。这样每天在胡同不间断巡查巡视，发现这个违停的现象呢，及时进行劝离。” 现在住在西拉胡同13号的黄淑珍再也不用为找车位犯愁了。 以前没地儿停车，自己家门口都停不了，有时候找这个大街上贴了2次条。现在呢，把车就停到那个港大厦，再也不用找了。 下一步，王府井街区还将建设新的停车诱导系统，实现智慧停车。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苏月说：“ 王府井地区的这些停车资源，在一个电子平台上实现了信息共享。驾车来到王府井地区的有停车需求的车辆呢，可以根据导示牌来选择哪儿有这个空余的车位，来把车位停放到地下，避免在胡同里面停放，占用公共空间。” 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胡向军表示，力争到2025年，东城区全区实现胡同不停车。 在我们东城区可复制的地区，比如国子监地区、东四片区、南锣社区等重点区，要把王府井的经验继续复制下去，能打造为东城的经验。 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这样想未免有点辛苦。 一天吧，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昨天北京科学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由中国科技馆老馆变身而来的北京科学中心正式开放，公众可以预约参观。今年的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由北京市科协主办，以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于9月15号到9月23号举办。其中从9月15号也就是昨天起，全新的北京科学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开放。该中心在中国科技馆老馆基础上装修改造而成，占地面积5.7公顷，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常设三生，也就是生命、生活和生存主题展、儿童乐园馆、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示馆、球幕影院、科技教育专区等等。嘉年华期间，这里还将推出展览展示和互动体验活动，其中就包括生命、生活和生存三生的主题活动、科学与艺术主题展、科学大讲堂、创新驱动发展、科教引领未来主题活动、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两翼行动科技酷品展，还有玩转科学互动体验、科学秀场等等。日前呢，中心官网已经正式开通了，观众朋友可凭身份证件实名预约参观。另外，中国科技馆今年是建馆30周年，系列主题年活动贯穿2018年全年，9月17号到24号，科技馆建馆30年以来首次科学之夜活动即将上演。3D 结构投影视觉秀、科幻主题的密室逃脱、真人 VR 吃鸡等六大表演和打怪闯关游戏板块将在夜间7点到9点展开。中国古建筑相关的谋损的魅力展览也将在11月份到明年1月举办。具体的活动安排，我们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蔡贺娟带来的报道。 中国科技馆建馆30周年来首次举办夜场活动，开场12分钟的 3D Mapping 结构投影视觉秀。和普通投影不同，它并不是在单一的平面内投影，而是利用了32台 31K 流明的投影机，在恐龙广场30米挑高头顶以及身边的几面共3000平方米的墙上投影出一部科技史的发展图景。由变形金刚、葫芦娃、大白等科幻形象的 cosplay 者带领孩子们一起巡游，整个展厅将用一个故事穿起展品、 DIY 动手活动和科学实验，让大家一边学习古代科技、生物进化、能源危机、智能机器等知识，一边一路打怪闯关，最终获得奖品。密室逃脱板块中，机关设置结合了互动性和科学性，通过科学实验、益智解谜、亲子互动、角色扮演等方式打造沉浸式科学娱乐体验。科学之夜还为观众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在展厅四处布置有100个空投箱，从中获得规定物品后就可以参与6人1组的真人 VR 虚拟现实吃鸡游戏。人们可以体验电影《头号玩家》中力反馈手套和背心带来虚拟现实和触觉相结合的高科技体验。关注中国数字科技馆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游场馆中实名网络购票，票价90元，每天有1000张科学之夜活动票可供购买。公众可以在19、20、22到24五天中玩转科学之夜。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话说这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要和大家见面了。每年中秋呢，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咱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111-5288-6111。那最近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抽取一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还等什么？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发送想要加您的姓名以及电话，看看今天是哪位朋友最快最幸运呢？北京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会第三届2018北京时装周昨天正式开幕了，一直到本月22号，将会在故宫的宝运楼、太庙、方恒国际中心、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华世纪坛、朝阳大悦城、王府井等北京时尚文化地标举办一系列活动。相比前两届的时装周，2018北京时装周的规模再创新高。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场流行发布、3场论坛、3大主题展、5场赛事活动，汇聚国内外150多位设计师的作品将集体亮相。非遗元素将会是这一届时装周的一大亮点，非遗展呢将亮相全国农业展览馆。2018非遗时尚盛典活动，走出大凉山为主题的彝族服饰发布等时装秀和论坛活动，将让观众零距离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在王府井的分会场亮相王府井特色秀场，将为观众带来12场独特的视觉艺术盛宴，助推国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另外一个可以值得去的地方就是第二届潍坊滨海国际马术文化节，10月1号到3号将会在山东潍坊的滨海新区举行。活动主办方日前在北京就正式公布了本次文化节的日程安排，预计将会有来自中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突尼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马术高手同场竞技。对马术感兴趣的朋友，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呢，就可以去潍坊参与一下这个国际马术文化节，顺便呢到山东旅游。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第一时段，我是苗山。资讯板块就到这里，稍事休息，我们进入到旅行单元。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稍后公布。

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6.1度。冷空气过后，今天本市秋高气爽，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风力不大，天气也逐渐转晴，非常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举止通风。在此提醒大家，气温下降，天气进一步转凉，请注意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由于北京马拉松赛的限行措施，目前西三环东侧辅路由西星桥到花园桥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可以由西三环主路通过，非机动车呢可以从三里河路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从这个时段开始，我又要邀请一位领队带着我们一块出去旅行了。今天带着我们出去玩的这位主人公就是我的同事看看，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看看孙看看。 哎呦，看看，我看这个朋友圈啊，刚刚结束一趟特别长的旅行。 是啊，16天呢、 真的16天 也是蛮长的了。 对，我们看着特别眼馋。 嗯哼， 你得带着我们按照您的这个脚步好好玩一玩啊。 好好好，我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大家有空哈可以先打开新浪微博搜到孙看看啊，这看的是眼目旁勇敢的敢、两个字重叠的。那么现在呢，刚好我都发了大概是20多条微博，都是关于我这个是年方40完第40个国家的这个旅行，所以叫40/40之旅。 哇，都40个国家了。 都不说我都40岁了呢。 对，年方这个事儿你真的不像。真的不像。咱们只探讨40个国家这个事儿。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呢，那个这个完成我这个40个国家的这个目的地的呢，这个最后这2个国家呢就是我们的北欧挪威和芬兰这2个国家。那这个季节呢、真是超爽。 北欧这个时候还是算暖和的时候对吧？ 对，而且我身体比较胖嘛，所以呢就是真的是避暑避到了那边，每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 哎呦，听上去就清爽， 特别清爽。 你去的时候正好把这个北京最热的时候给躲过去了，是不是？ 据说是还躲了一场大雨。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趟旅行第一个目的地是挪威吗？ 对，挪威是我那个这次就是可能先开始没去之前我更倾向于挪威。那么这个挪威呢等于是 我们这次旅行呢，不同于其他的旅行团呢，就是在挪威的峡湾里住了4天。 哦，这个峡湾之旅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旅行清单上的重要一项了。 对，因为现在不知道可能是年龄大了还是怎样，就是觉得自然风光嘛，就是超自然风光可能更加的吸引我，比那些大家都明白啦，要去欧洲的话肯定就是宫保鸡丁了哈，这个基本上对也是游历过了，那可能就更崇尚大自然的这种美景。那么挪威跟芬兰呢，一个是这个万岛之国，一个是千湖之国，所以大家能听到这两个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它的这个湖光山色了。 哇，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第一站应该是直接飞到奥斯陆了。 地的地的，奥斯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新的一个地标，就是奥斯陆的那歌剧院。 哦， 它是一个设计感极强的一个地标。 嗯， 这个怎么个极强呢？它的地面呢是凹凸不平的，尤其是强光一照的话，哇塞，那你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们同团的两个人都因此有点小磕绊。 嗯， 所以这个呢，但是呢，你到奥斯陆，你要不去这个歌剧院这个新地标去照相，那就是不能完全体会到这个挪威的这个城市的新的变化。 那我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旦有灯光打上去应该挺酷炫的，因为它凹凸不平的这个地面设计。 对，没错。那但是白天如果日照强的话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它上面的那个全都是大的玻璃那种映照下，完了以后跟那个蓝色的海还有游轮都相应成色。最逗的呢是我们在那边照相的时候，你只要每一张照片照进去你就两个自己，所以你会觉得特别对称感，而且 倒映出来的， 对对对，全是对称感，所以我们就还挺喜欢这个地方。完了，奥斯陆就是它的首都啦。但是我们在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直接就到了那个松恩峡湾，还有那个哈当厄尔峡湾。那么在这个峡湾里头，大家就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啊，它峡湾里头有两处非常好的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你提前预定，就是酒店的设施咱甭说了，北欧的那个房间设施呢真的是又简约又舒适，还有每一个房间几乎都能看到峡湾的风景。所以这个呢，我们当天住到酒店之后呢根本就舍不得睡觉，所有的疲惫不想，虽然飞7个多小时吧，那但是一点都不累。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峡湾以后我们就疯了，因为我们那酒店就是整个前面的全景啊，你无论是用照相机照全景还是你眼睛里呈现的那个峡湾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啊。对了，还有这个季节北欧晚上是11点天都不黑的。 哦，正好是极昼这段时间是不是 对，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时间就是好的时光虽然过得很快，但是在北欧你会觉得好的时间是真长啊， 一天时间也被拉长了。哎呀，一天变长的感觉好像这个生命延续了一样哈。 嗯哼， 而且我记得这个峡湾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乘船对吧？ 对，我们住了2天酒店之后直接就游览松恩峡湾，而且在松恩峡湾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了它的这个鲜有的一个中雨吧，但是中雨小雨，但是过得很快，雨后空气那极新鲜啊。我们就乘船前往这个松恩峡湾，慢慢的旅行，那个大家就是有序的啊，这个在船头船尾，完了以后在国旗下，挪威那国旗下完了以后照出各种漂亮的大片。我呢也买了两个纪念品，一个是那个维京人的那个头盔，完了还有那个驯鹿的那个卡哇伊，特别特别好看的那个小动物，就可以作为一个地标。这个如果大家想拍那种地标照片的话，不妨每次到了哪一个国家，你就可以拿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宠物，完了以后在峡湾啊，在游轮上就觉得特别有当地的风情。 哎，现在好像挺流行拿一个小吉祥物随身带着，它就是你，你就是它，对不对？ 完了就反正感觉特别好。那坐船就是游览峡湾两岸，但是我这次就是没有在像在新西兰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海豹，主要是欣赏它的自然风光。 哇，其实峡湾啊，以前听说有很多种玩法，比如说有比较有品质的在这个直升机上往下俯瞰呐，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看看的方式，就坐着游轮从这个峡湾之旅经过，会看到沿途的美景。 对， 我觉得挪威因为是一个大自然风光特别丰富的地方，所以就享受它的大自然就好了。 对，没错。那个松恩峡湾其实大家如果要是了解北欧的话，就是应该是知道，因为松恩峡湾它就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那么可以说 从时间概念上来讲，那这个游轮呢真的是值了，因为它很长很深，两岸的美景就是那个有山脉，完了呢都伫立在那个水面两侧，完了还有就是我们中途沿途欣赏的那峡湾的风光呢，是最成熟，就是在挪威峡湾里最成熟的一片风光，特别适合全家去旅游。 嗯，要提到峡湾呢，应该是挪威旅行的一大特色了。刚才看看也提到了很多种方式是可以游览北欧的峡湾的。在这儿问一个小问题吧，算是一开始抛砖引玉一下，非常简单，只要您认真听都应该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游历峡湾的几种旅行方式，您任选一种答对就好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打开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然后呢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最快的且答对的这位朋友就获得了我们出发吧特别礼物一份，还等什么，快快动手吧。刚才游览一下松恩峡湾，哎，真的是太美了，它的凹陷之极啊。 对，如果就是说完了自然风光的话，你要说它的这个人文的一些东西，不得不提到就是这个挪威人，这个古代的挪威人其实就是维京人了。 维京人， 那么这个维京人他们的纪念方式呢，是等于就是有建立一个维京的博物馆。这博物馆虽然小巧，但是真的是精致，包括里边有多媒体的整个展现那个维京人当时啊怎么生活啊，怎么生存，怎么跟大自然抗争啊，这种多媒体的演示，关键还有一艘巨大的维京船，真的是超震撼。 它是一艘真船， 一艘真船，据说是一对美国夫妇当时是挖掘出来的，那就是为了其实博物馆里头就这一个大船，但是呢，大家的就是各种角度还可以登到二层，看到整个的这个维京船的这个全貌，完了里边我还买了一些维京人的纪念品，这个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买那个特别漂亮维京人的船桨， 对，是1:1大小的吗 ？No， 是小号的是吧？ 就有点像咱们家的那个摊鸡蛋的叉子。但是非常可爱，它上面那个标志让你每一个都忍俊不禁，你都想把它拿到手里。完了，价格呢也不贵。 在这个沉船上面，哎，它是沉过的船对吧？ 是的。 哦，这艘这个维京船上面应该是有一些以前配置的船舱 对 吧？ 没错。 所以相当于你可以看到一个古时候维京人生活的一个在船上的生活全貌。 对，这能根据这个船可以想象当时这种美轮美奂的，有点那种像海盗船一样的那种感觉，完了就是那种勇敢者的化身吧。所以我那个维京人的那个头盔，当时我买了照相，完了很多同团的说，哎呀，怎么那后悔呀，没有买呀，因为这个照完了以后就特别有感觉， 因为这东西就是当地的嘛。 对， 哎，你登上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穿越到某一个电影里面？因为那个船的风格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 是是是，但是绝对不是像那个海盗船的那种样子，它是很简约，但是很酷，超级酷。哦，对，大家还应该知道，就是其实都应该看过一个小说叫《挪威的森林》，对不对？ 对，包括电影也知道啊。 对对对，那么去这个里头呢，真的是去找这个树林里的山妖，这也是挪威的一个特色，就是带着长鼻子的那个。其实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哎，有点恐怖，哎，就是他的面貌啊，有点狰狞啊。但是我反而觉得超级可爱。他们说山妖完全是辟邪的，如果你看到他，你要跟他做朋友的话，他会保佑你在树林里啊，这个绝对不会遇到你想象的灾难。其实那挪威森林那个树啊，就又长又直，就是落叶松加美人松。我们等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在那个森林里照那么两张照片，完了一看啊，我来看挪威的森林了，完了放着那个500的歌曲，就觉得特别 真应景儿。 是是是， 哎，你觉不觉得就是北欧的那个森林啊，那个松树就像他们的人的身材一样，都是那样高挑的。 嗯，哎，我就不说他们的颜值了， 是不是每天不光看美景，看看人也是觉得一道美好的风景。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再说一说我最喜欢的这个吃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挪威那真的就是那种熏制的整条的那个长的三文鱼，这个是在国内其实平时我也很少吃到，就觉得超满足。就是三文鱼等于是在挪威那就是每天的主食是它，你也不会腻。 人家其实周围有很多的鱼市对吧， 是， 而且很多小渔船甚至很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把一些新鲜的鱼打上来，所以其实啊，我们还是挺推荐朋友们，如果在挪威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时间正好赶上了鱼市场，到那儿应该去逛一逛。 然后尝尝鲜，应该会有不错的收获。 嗯哼，但是北欧相对来讲啊，稍微物价稍微贵一些，大概一大扎的那种啤酒，可能要大概110-120人民币，一大杯。那你就着这个冰爽的啤酒，完了以后吃着这些，鱼货就 OK 了。我 确定他们可以在一块儿吃和喝吗？ 啊，那个女生是 OK 的。男士还是要注意一些， 对，喝一杯葡萄酒吧。然后除了一些就是像熏制的海鲜制品以外，还有什么好吃的有印象吗？ 我实话说啊，我就是吃了他的土豆，完了以后三文鱼，完了三文鱼汤，反正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还特别爱吃鱼，所以呢可能就是鱼虾就吃着海鲜比较多。 我以为你说你有一个中国胃呢，还好你还融入了当地， 新鲜的很，真的是到了那边就是这个有蟹不吃虾，有虾不吃鱼。 有蟹不吃虾，有虾不吃鱼。哦，明白。而且挪威的这个海域应该有一些像帝王蟹呀，这种特别的螃蟹可以尝尝，价格相对在当地啊 真的不便宜，同志们。 是不便宜，但是它在咱们这儿更贵啊。 是 因为它是进口的嘛。 对， 所以比起他们的物价来说，这个东西就不算贵了，是不是？ 嗯，所以我觉得挪威就是作为你旅游来讲，一个是吃食非常新鲜，另外是它的自然风光让你流连忘返。所以这次北欧之行里最重要的一个地标挪威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定要住在峡湾里面，峡湾的酒店。 还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去的地方吗？除了奥斯陆啊，峡湾啊，当然奥斯陆是它主要的城市了，但是呢除了峡湾以外，挪威本身这个国家由于大自然的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其实也适合您抽出一天做一个徒步或者户外的旅行这样。 哎呦，他们就是在挪威森林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就是背着包，完了以后拄着登山杖那种徒步。哎，我这个肥胖的身材是只能望尘莫及了。 有没有瘦几斤呢？ 我觉得我瘦了，但是没有什么人发觉。对， 主要是吃的又特别好，鱼新鲜啊。哎，但是海鲜应该不长胖。 嗯，是的，是的。 所以呢，当地的挪威人经常就是啊，点一份鱼，然后点一杯白葡萄酒，是很搭的哦。 对呀、啊， 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到北欧旅行的时候路过挪威，应该赶紧享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可以享受一下当地的新鲜的美食。 是的、这个隆重推荐这个北欧挪威，而且是在这个7月中旬去，气候是非常好的。 这次有没有机会看到极光呢？ 哦，他们说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在芬兰才是会可以非常能集中性的能看到 对 极光。但是下次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再找珊儿，我们再录一期冰岛吧，因为我2016年去的冰岛已经看到极光了。 哦，所以这基本上这一项已经打勾了。 对对对，所以呢也跟那个听众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北欧五国，那谁能迅速的说出北欧五国？是哪五国啊？ 你这别说平常吧，老放在嘴边。 对， 你说你突然要挨个排列数一遍，还真未必能数，可能差了一个两个的。 对，所以这个互动的这个第一名。说正确的啊，那可能应该能得到小山给大家的奖品咯。 哎，所以呢听友朋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刚才看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北欧五国都有哪五国，您知道吧，速速抢答。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呢，就是北欧五国是哪五国？估计大家应该都知道。咱们先回答一下哈，挪威、芬兰、冰岛、丹麦、 Yes、 瑞典、 Yeah。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什么方式游览峡湾、啊 哦、什么方式？比如说可以坐直升飞机，还可以坐游轮， 还可以徒步， 还可以徒步。所以说多种多样，看您答对哪一种都算对。这两个问题您参加的可开心呢。所以呢我们上半时段基本上啊就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北欧里面其中的挪威这一站。 嗯， 然后挪威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或者特别要提示给我们的？ 就是一定要享受挪威那种自然风光里给你的这些 跟那个小动物接触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松鼠。 松鼠啊， 对， 这是会在街上看到吗？ 对，那还是在那个松林啊、峡湾附近，所以就是，很可爱，很友善，所以你也可以喂食。所以呢，其实我在那边就更多的，不是说在这个景色前面去照相，就是像特别想像北欧人一样，用缓慢又健康完了这种方式去过这么几天。可能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心得，而且就是一点都不累，而且就觉得特别适宜我这个身材的人的这个温度，那真的就是超爽超清新的那种感觉。 尤其推荐的月份就是七月份的时候。 yes. 特别舒服哈。 对， 应该六到八月都还可以。再加上它可能到了冬天就冷一些，但是冬天如果没看过极光的朋友。 Yes, 极光是可以靠挪威北部一些是可以有机会看得到的。 对，那说到极光呢，不得不说我这次去北欧的第二个国家芬兰了。 哎呀，芬兰也是一个是什么海产品众多的地方，对我这种吃货来说。 对，但是那个除了那个刚才咱们说的芬兰，它就是整条的三文鱼这种烟熏呢也都是有的，但是最让我难忘最难忘的最出名的在芬兰的野味就是驯鹿肉了。 驯鹿肉哇，到底有多么美味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我们出发吧，第三时段继续和您分享看看的美食之旅。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由于北京马拉松赛的限行措施，目前西三环东侧辅路由新兴桥到花园桥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可以由西三环主路通过，非机动车呢可以从三里河路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时段，这一趟旅行我们来到北欧，今天带着我们旅行的领队是我的同事看看，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孙看看，大家可以搜索新浪微博孙看看实名哦，看是眼目旁勇敢的敢。那么我发的这个北欧之旅，这个40/40之旅的这个主题里头，大家都能浏览到我刚才所说的北欧的非常棒的风光片。 哎，所以您可以基本上在网络上一边打开看看的图片，一边听他这个讲述，我觉得声情并茂感觉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第二个旅游目的地，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芬兰。 对的，完了刚才呢接着上一题话题哈，咱先把美食这方面给大家先说完了。 咱俩都是吃货，一上来说吃的。 完了就说到了芬兰啊，大家都会说哎呀，吃个芬兰正宗传统的芬兰大餐。那么正宗传统的芬兰大餐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也是当地的朋友推荐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啊，这个在我的微博上是有的。那这家餐厅呢价格还比我想象的要便宜很多，是人均大概是55欧左右，完了就可以有那个三文鱼汤，完了还有它特色的驯鹿肉。大家注意，驯鹿肉在芬兰非常的出名，它是那个芬兰最著名的野味。驯鹿肉先开始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很硬很柴呀、其实不是，等到做出来要呈现给你，包括口感就像三分熟的牛排一样，让你流连忘返。而且就是在咱们游客的就是眼里，就是驯鹿肉它是那种极具营养的一种滋补之品。所以就是我吃了两份儿、哎、 你一边说一边咽口水，真的。我早听说鹿肉挺好吃的。 对，那个如果你不习惯吃鹿肉的话呢，它的鱼肉的头排包括野猪肉也是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但是所有的那个西餐厅的第一名排名就是驯鹿肉。 哇，这个应该是去芬兰不可不尝的一道大菜。 没错，这一定要就别吃中餐了啊，同志们一定要去尝尝那个芬兰传统的芬兰大餐。 芬兰我们基本上会一定路过它的首都赫尔辛基吧。 是啊，赫尔辛基那个城市，我跟你说，你只要待了3天，它主干道你就全门清了。非常小，但是它规划的很整嘛，所以你基本上像这种哎这个过目不忘，哎这怎么又来了哦，这不就是昨天的那个吗？等于就是你3天你就完全能熟悉赫尔辛基的街道。那么赫尔辛基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它的白教堂、红教堂、岩石教堂这三个教堂。大家就会想怎么又是教堂呢，但是这三个教堂是各有千秋，非常有特色。而且照相出片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你要去白教堂，那你可以穿的艳一点，明天你要去红教堂，你可以穿纯白的，它都给你搭配好了， 你得做功课是不是？ 对对对。完了岩石教堂呢，就是在整座的一个岩石里面，完了以后里面你坐在那儿可以听见很棒的音乐，完了还有很大的管风琴。这三个教堂我是希望大家能都去，而且它就在市中心里面，离得都不远，走路都可以到。还有搭乘它赫尔辛基当地的这个像快轨一样，就是那个轨道都是在地面上。这个绿皮绿黄的这个芬兰的这个轻轨啊，可以说是非常出片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一个交通工具，你不要坐上去，你就是沿途在路面上，完了以后这个黄绿色的，大家想一想，黄绿色的啊， 免费的漂亮背景， 对，这是活动的一个大道具、我就为了照这个车好，这简直就在街道上就看一个中国女人穿一个长袍子，完了跳过来跳过去， 然后还有一个人等着，哎，车来了，是吧？ 对。赫尔辛基就是特别出片，还有就是它的粉色、蓝色、黄色的自行车，是它当地的很棒的这种骑行工具，而且 当地人喜欢骑行是吧？ 是是，而且也是它这个照相很好的道具。那么你去芬兰的话，一定在赫尔辛基要乘坐一个十几分钟的船，要去到芬兰湾，就是芬兰湾，芬兰湾上有个芬兰堡。哦，那么你如果说到了芬兰，你不去芬兰堡，就相当于没有去芬兰。芬兰堡其实它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那个岛上太出片了，就是人少，完了都是那 种满街都是出片的好景点， 鹅卵石那种地面，完了也有森林感，也有很棒的咖啡馆，还有粉色、蓝色、黄色的自行车。所以这个芬兰堡，我是它是那个乘船是6欧元，又不贵，完了来回的这个时间都给你把握好，你可以完全在岛上玩2个小时左右，完了再回来乘船，再回到芬兰湾， 才2个小时，我以为可以待上个一天，一天待不了是吧？ 哦，那个要塞可以了，那个 更小是不是？ 对对对， 啊，2个小时足矣，对吧？ 嗯哼， 所以呢，就是在芬兰赫尔辛基旅游的时候，可以选择到这个要塞芬兰堡， 对， 上岛去看一看，算是个小岛吧？ 是的，是的， 啊，然后呢，在这个主要的市区里面呢，可以逛逛教堂，看看历史遗迹， 对，还有如果喜欢音乐的人呢，一定要去西北柳斯的这个纪念公园去看一看啦，这个大的这个伟大的音乐家。但是我内心觉得有点凄凉，因为那个公园还蛮简朴的。 西北柳斯有一座雕像在那里，对吧？ 对，有他的人脸的一个雕像，还有为了纪念他一个超大的管风琴的一个雕塑。那个雕塑可以说是公园的亮点，也是最震撼的一个画面吧。 我相信是您家那位特别要去那儿， 是的，是的， 拜会一下大师的铜像， 特地为他对多照了几张照片。热爱音乐的人肯定是要去到这里来纪念一下他，纪念这个伟大的音乐人。接着走，那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就是人家芬兰，人家赫尔辛基也有郊区，好吧？但是郊区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小镇，叫做波尔沃小镇，或者说你叫波尔沃老城区也是可以的。 这个小镇有什么特色呢？ 这个小镇就是它那个整个环湖的那条河啊，都是很多人就是玩那种皮划艇啊，小游艇啊，都在环湖可以旅游。关键是这个小镇里头有各种手工艺品，大家也知道芬兰什么最著名，设计最著名，所以无论它的那种餐台啊，还有所有的那种餐具，每一个真的都是艺术品，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小镇里，你除了可以逛到你买心爱的手办给大家带回去跟亲友之外，那这个小镇就是把你能想到的7种颜色全都布在这个小镇里面， 5颜6色的小镇。 对，但是它又不炸眼，它每一个都是很柔和，浅粉啊、浅黄啊、那种薄荷绿啊，你就能想象到这么一个古老的这个小镇能把这么鲜亮的颜色都布在整个的小城里。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小镇里喝喝咖啡，完了以后照照相，完了体验一下小镇这个风情。哇，居民起得好晚啊，都是10点半才开门。 真的， 对，完了我们同团的老师为了等那俩盘子，一直就在那商店外边，就生怕错过， 就是人家没开门，是不是？ 是的，是的。 但他想买回家，所以一直等人开业。 对对，那边还是蛮慵懒的，都是上午10点半到11点开门啊，完了晚上5点钟准时关门。哇，这个就是，对对。 生活节奏好慢， 对，但是还是蛮特别的。这叫是波尔沃小镇， 波尔沃小镇。然后大概从赫尔辛基过去要多久呢？ 45分钟的车程， 45分钟的车程不是很远。但是整个小城刚才被你描述的就是波光粼粼，色彩斑斓，所以颜色多的地方让你感觉就很有朝气。 对，而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在那儿划着那种皮划艇，两个人的单独的，完了牵着大狗的，就是所有的画面都是那种休闲惬意的感觉。啊，赫尔辛基，反正我倒没怎么去购物啦。完了，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赫尔辛基，它城市内的教堂赶上了一场婚礼。 哎呀， 完了那场婚礼， 所有的那个芬兰的这个青年男女，那颜值真的是爆表，真的全都穿的西装，我腿超长。完了呢，新娘穿的是很简朴的婚纱，但是爱意满满了啊。最逗的是，礼成之后，完了新郎跟着新娘坐上了一个老式的那种宾利，完了后面拖着那种罐子，就像在电影里和电视剧里。终于我真心看到了，完了当时一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后边全跟着，完了绕着城转，这种还挺好，还挺幸运的吧。 所以呢，在北欧的另外一道风景线就是看当地的帅哥和美女，因为他们首先身材上就高挑，这个人就是再有点肉，被身高一拉也不显胖了。 对， 然后就，哎呀，个儿高就是好，个儿一高遮百丑啊。像我这种就特别羡慕。 哎呀，你长了一张高级脸，到了北欧肯定很受欢迎。 不行，可是一下比人矮半头啊。但是确实是每天看上去无论是美丽的景色还是就是当地人的颜值，都会让你每天心情都舒畅。 对，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赫尔辛基虽然小，但是呢你就安逸的在这儿住上两，我们就住了两天吧。 嗯， 对，听众朋友们啊，现在提问题的时间要到了， 铃铃铃。 就是到了芬兰，那么会有芬兰湾啊。那么芬兰湾呢，这个驱船等一下十几分钟就会到一个非常漂亮一个要塞，那么请问这个要塞的名字叫什么？ 哎，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名字，您认真听的话您应该是听得到，或者您现在往前倒回忆回忆啊。如果知道答案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告诉您认为对的答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特别送出的一份礼物喽。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珊。看看，我们今天也算是在芬兰的赫尔辛基逗留了一段时间。 是的 啊、哦，然后呢，又到了旁边的小镇。 那从赫尔辛基，你可以坐两个半小时的游轮，就到了一个应该是属于东欧了吧的一个国家、爱沙尼亚。 哎呦，爱沙尼亚，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很有历史感的一个国家。 对，它就是完全是童话小城、 哦、 啊！大家应该知道，爱沙尼亚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他们都是波罗的海并列的三国、嗯。那么从赫尔辛基坐游轮前往是最经济划算，而且，最怎么说， 省时间也省钱，应该是， 而且很轻松。当时说啊，两个半小时游轮啊，怎么样怎么样，很难度过。结果没想到那个游轮真的超赞，除了风景啊、酒吧呀、餐呀。以外，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购物场地 啊！真的，在船上还血拼了一下， 而且还有中国的服务员啊， 是吗？ 对，完了，他们就是服务都非常好，还可以折上折啊！这个大家可以乘坐这游轮。到了爱沙尼亚以后，其实我这趟旅行除了北欧这个之外，我是非常想去这个爱沙尼亚，有一个它的首都叫塔林。塔林它是一个说是一个网红，现在最火的一个网红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塔林上方呢有一个叫它的口号吧，算是城市的口号宣传语，叫做呼吸吧宝贝、Breathe Baby、大家都会想去到那个 local 的那个地方去照相。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空气的纯净程度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哦、 这是这么说啊，所以它的口号就是呼吸吧宝贝， 就到这儿什么都不用做，时间可以静止，只要呼吸就可。 对，那塔林大家随便在网上一搜塔林的图片，你就明白我为什么就这么喜欢爱沙尼亚的塔林了。上面都是红顶啊，白房子啊，又是那种有海，完了还有这个绿树影印，所以你就觉得就像一个童话小镇一样，跟那个丹麦的童话小镇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既有东欧的那种别样色彩，又有西欧的特色风光，所以是一种很融合的地方。 对，那塔林的这种古镇里呢，无非就是走一走逛一逛，完了以后一定要吃冰激凌、就是、 你怎么会吃冰激凌呢？ 每个地方的冰激凌，我跟你讲，我觉得冰激凌真的是比水还便宜、啊、 真的 又便宜又好吃啊， 一欧一个。 对，就是它会1.5欧怎么着，完了以后2欧3欧啊，4个球怎样，它就是你等于越多你就越划算， 而且它是很纯的对吧？ 是的。 哇，我想知道一下爱沙尼亚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跟俄罗斯啊土耳其吃的差不多？ 你算是说对了， 是吧？ 对，就是它的俄式风情的那个餐厅有很多。完了呢，塔林的这个它分老城和新城，还有呢，就是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那塔林就有另外一番景象了啊！完了，街头艺人非常的多，演奏那些，琴啊、乐器啊，很多像大木琴啊，什么那种大扬琴，都是本身我以前很少见到的，都在街头摆起来，完了那样去演奏。还有呢，就是每个人手前面都是一杯大啤酒，完了旁边呢有一个大米辣琥珀，那边还是蛮流行这样的。 对，一个波罗的海的 风光色彩。 完了到塔林呢，就是它的中世纪风格保存很完好的餐厅是很多的，很有名的。我们反正去了一家，它那个整个服务员的装饰就跟勇敢的心一样完了很暗，完了点着蜡烛上菜了以后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有酸黄瓜萝卜或者怎么，他就说啊，那个世纪的时候确实没有电，所以就是也让大家感受一道这么点蜡吃饭的这种感觉。 哦，真的这一餐是穿越到中世纪的一餐晚饭。 对对，而且它是42欧一位，你只要付了这个钱，所有的像鹿肉啊猪肉或者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免费添加的。 哦，自助啊。 对，但是你必须 finish 一盘之后你告诉他，他再给你添加。 哦，不能浪费。 对，最棒的就是说中世纪特有的就是蜂蜜啤酒。 哎， 蜂蜜啤酒呢，先开始我一看，哇，拿一个大罐啊，陶罐端上来，完了我说这12欧一大罐，那还蛮划算的。我就说蜂蜜啤酒这么好喝，那我回去也咱们打一个白啤，完了往里兑点蜂蜜，是不是就成了？错，后来人家当地的服务员给我们介绍，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法酿酒的这么一个工艺，所以这个蜂蜜啤酒只有它的秘制才能酿造出来，绝不是那种啤酒加蜂蜜那么简单。 味道怎么样？ Very good。 一下子提到吃，我们俩就整个兴奋起来。那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到这点了哈，是在吃早点的时间，听着我们说这么硬的菜，是不是肚子都有点咕咕叫呢？那最后节目的这一点时间呢，看看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去了三个国家。 对啊。一个是挪威啊，挪威的森林峡湾我就不说了。第二个是芬兰的驯鹿肉啊，还有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还有就是坐了2个小时游轮从赫尔辛基到达了爱沙尼亚。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哪里呢？这就是我们最后提的问题了。 好，今儿是我们大咒的问题，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哪里啊？如果您知道的话，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哎呦，我今天送出了好几个礼物呢，希望您都能拿得到哦。总之，如果您现在已经蠢蠢欲动了，就别忘了搜索一下最近的临近机票，看看能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话说这个十一将至，假期即将来临，很多朋友都开始做计划了。关于旅行或者在路上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希望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提出来，我会一一为您作答。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最后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喽！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一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有你的呼吸，做邻居我可以。歌声很嘹亮，